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 呢聊爱尔特。今个礼拜我一支公，因为今次讲 FGO 嘅 Fetch Grand Order。咁放心，唔系 2.6 章，因为呢我就算录咗音有排都未打完嘅，所以我都唔会咁早讲住，要讲我都搵埋嘉宾一齐讲。咁今次呢就讲六周年。咁呢 FGO 呢就以前呢就以来呢就每一周年都搞得好夸张，即係嚟煲个大会场，跟住搞两日嘉年华咁样请成堆人。但旧年开始咁大家知啦，武肺事件搞到成个东日本瘫痪晒。今旧年就已经开唔成实体 event 啦，咁今年都开唔到实体 event， 又变成咗一年五日到啦，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二为止，就一年五日喺 YouTube 嘅线上活动。咁就条片呢就应该条声带即係录音出街嘅时候呢就应该结束咗㗎啦。咁就只摆一个礼拜啫，有啲可惜。咁趁早睇啦，不过讲真要睇睇咗唔睇就冇计㗎啦。咁呢头嗰几呢就係嗰啲咩问答日王游戏啊，啲访谈会啊，啲比较正经唔正经嘅嘢都有。咁FGO 知识王比赛呢就出现咗大久保留美掟飞镖抽奖连中两个厕所鲍鱼刷嘅所谓鲍鱼刷宝仪嘅事件。咁呢个就係一个几搞笑事嘢啦。好，呢、這个呢都唔系重点嚟嘅，真正重点都系最后星期六星期日啦。就每就是六周年嘅特别放送，咁亦都系一贯以来嘅美田做司仪。今年呢一贯日其实都每年都系㗎啦，一定有所谓十大优惠，即系话登入优惠啦，新角优惠啦，新人优惠啦，佢诸如此类 K 卡一大堆嘢嘅。咁今年嘅十大优惠呢，简单要解释要讲下，就系、是、首先所有通过咗第一东木章嘅人玩家都可以有一个五士孙五星，即係就足啦。唔係话新人就话係所有通过咗东木章嘅玩家都可以有，即係话不论你係最近开始玩嘅，或者好似我呢类咁开服就玩到而家嘅都有。即係佢上一次送五星之后第二次送五星。当然啦，送嘅系故事池限嗰啲故事池一般池啦。咁有啲角色平时如果抽唔到嘅话，亦都唔想走去故事池嗰个大阿摩去搏嘅话，呢个就最好机会嚟嘅。即系话，如果你上次攞咗孔明嘅话，今次你咪可以攞其他角色咯。咁我就拣咗韩宇，纯粹为咗阿贝先嘅啫。咁咧，呢、這个就最今年嘅第一个大包啦。其次就系加咗所谓嘅有偿送石，唔系有偿抽，有偿每日有偿抽。其实应该我听到嘅讲法就是其实其他手游都类似嘅系统嘅，就系、是、你每日可以用一粒石抽一次，但系呢一次唔不嗱一只限有偿石，即系话你俾钱嘅啲石，你唔可以用游戏里面送嘅免费石去抽呢个石。仲有游戏咧本身就抽十次送一次，咁咧呢、这个有呢、这个每日一抽嘅有偿石咧系唔包喺每十送一上面嘅，即系话即使你每日抽一次，每日抽一次，抽三十日咧都唔会变33次嘅。基本上就呢两点，就所以咧对于一啲叫做由低货玩家嚟讲，其实值得搏嘅。即系你每日你玩就一局30石，平均都系几百 yen 度，好似都唔值都好似总之又系1000 yen 左右啦，因为唔知2000-3000 yen 度嘅，因为我记得好似一万 yen 即系一单咧就170石，咁你扣咗咁你扣完 K 卡用3000 yen 左右啦，我就细详就唔好记得啦，因为我放升放一单嘅，好少放咁溜楞嘅。咁你一句抽一次，咁佢啲低货玩家或者想有啲唔系好想搏嘅，即系话有阵时啲角色唔系好想又唔系话想特登货，但系想试下运气嘅话，可以抽嘅。跟住第三个，跟住另一点咧就系今追加咗新系统啦，其实先系新系统嚟嘅，所谓叫做被动技能，就系当玩就玩每个角色都有三种新嘅被动技能，即系话典型嘅典型其他三所谓新技能咧就系一 extra attack 攻击力加三成，二一开头 MP 加，第三种就系对某个职业有特攻或者某职业特防。由于有游戏有咁 Q 多角色，你冇可能逐个角色咧都有佢独特定制嘅备用技能，所以咧呢、这个系统咧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系来去咗嗰种嚟嘅。同埋第二个就系、是、有二点六张艾托尼亚 caster 咧最低 level 喺120，咁大家都估到就会开放等级上限，亦都开放到120，但条件就系、是、除咗圣杯之外，仲有一个叫做角色硬币。角色硬币咧有两种方法攞到，一抽到相同角色，二 半隻星，即係話如果你喺友池裏面，即係友池卡瘋狂地抽啲低星嘅角色嘅話咧，每個低星抽到角色，即使你本身已經有啲角色啦，都會送硬幣嘅。即係舉個例啦，你抽喺友池喺友池裏面用抽到阿神，咁啊阿神就算你本身有阿神啦，佢都係會送硬幣俾你嘅。咁你就可以用呢方法疯狂嚟抽低星角，又就弄赚啲硬币嚟去强化角色。而不过咧，好现实嘅问题，呢三个技能咧就唔系好多人用得着嘅。即系话加二十嘅话 ，item 又有用啦。即系嚟话 item 加二十嘅话 ，MV 最大加二十，加二十。咁再加张加五十个礼装，咁 item 本身就自充三十，咁咪一开始又开一百啦。咁又有用嘅。但其他啲，例如话系extra attack 嘅话。除非你是经常，除非你是海力克斯本身要同人单挑，唔系话你 extra attack 嘅用嘅机会唔系好多。但系咧，佢要嘅就系佢最攞命就咩？你用硬币开咗呢个技能之后，你系要好似其他你开一般技能咁样，你需要用大量素材同埋大量嘅 QP 去升级嘅。你手系你只要一时唔小心手痕揿下揿下咧，你冇咗十亿八两三亿噶啦。我前两日试呢个技能。我知道随便升咗阿思回，升咗阿海叔啊嘛，哇！咁我唔见到成亿噶，钱系好钱系倒水咁倒嘅。即系话，如果你冇钱嘅话咧，即系你 QP 唔够嘅话咧，呢、這个技能其实你可以可理可唔理，甚至唔理，我觉得唔系好有影响。佢未知足，佢系唔会影响你，即系佢系唔会影响游戏系统，即系唔会令会好大规模咁影响整个游戏系统，即系叫做俾钱是几有爱嘅。同埋等你每年拆箱嘅时候呢，你啲总火有几多消耗。好啦，升到120，呢个又有另一个 basic 消耗总火嘅。同样地，升到100之后呢，係需要用硬币开等级上限，然后再用总火去升。而总火呢係每一个圣杯就升两级。即係话你用10个圣杯先升到120级。而升级每一升级呢係需要大量嘅总火。呢度呢又系极之消总火嘅。所以呢由今次整个新系统就係以前打总火关同埋打 QP 关再加咗一级。总火关呢佢应该加五星总火啦。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每年有拆箱，即係平均你拆100-200箱嘅话呢，总火通常都唔够，都会爆棚嘅。呢、這个又唔系重点，就是、QP 关呢就今次呢多咗新嘅极关呢。以前呢平均打一次QP 关呢就大约系200万左右。而今次呢如果搭咗两张达文西礼装嘅话大约系400万。咁呢以每日自然回体嘅速度嘅时间嚟计嘅话呢，一日大约可以赚到2500万至3000万左右。咁呢10日就大约3亿㗎啦。而喺长草期嚟讲呢，呢、這个其实几唔错嘅。因为3亿其实都几够基本上 OK 可用啦，唔会有够用嘅。尤其是当你玩到去当你超过5年时间嘅话呢，你手上有大量角色要升级啊，大量角色升等嘅话呢，10亿8亿嘅 QP 咧，系可以同你喳声会咗嘅，即系我朋友咁样，佢只要随便无聊揿下啫嘛，咁冇咗5亿啦，系倒水咁倒嘅。嗱，因为咁样，所以今次咧，佢哋营运咧就开放，亦都嘅新功能就是开放咗 QP 上限。以前 QP 上限即系9亿9999万，但系呢个数字咧，基本用过咧，其实睇嚟好多，但系咧头先讲啦，你手痕刷升几个五星嘅技能咧，升到满嘅话咧，你冇晒噶啦。因为一个五星升到大约升咗技能都差唔多成亿啦。你升到一个五星要一几两亿，咁你升上三四个五星嘅话呢，你先冇咗㗎啦。所以呢佢今次俾佢加咗一倍就20亿。而根据我自己喺拆箱嘅经验嚟讲，一般嚟讲你拆100箱啦，我简单解释下啦，拆箱就係 FGO 一年2至3次嘅。打任务然后就换礼品，换礼品呢就无限换嘅。即系话你只要打一个素材咧，就可以不断咁换。咁咧要叫拆，我叫拆箱啦。咁咧一般咧就拆100箱，有一般人就要拆100箱。我最高纪录就300箱，有啲人拆1000箱。即系你由于咧 FGO 咧，呢个系大家都知噶啦。FGO 冇自用爆箱功能，冇自用战斗功能，亦都冇宝具 skip 功能。咁咧如果你拆箱嘅话咧，就好沉闷地攞起督嚟督去督嚟督去，去反复做同一件工作。又系绝对黑眼瞓嘅，而督完之后你又要慢慢逐个督完之后你去换素材咧，即系叫爆箱咧，你又系逐个督啦，督下督下嘅，通常督3-4日嘅要。咁咧平均100箱咧就大约系5亿，或者即系大约啦吓。即系话如果你打爆晒20亿嘅话咧，你拆400箱。 而通常拆咗三百箱之后咧，你通常拆八箱开始咧，你系你会越拆越快，因为你啲农具啊，俗称农具嘅素材嘅礼装咧，会令拆箱快咗，即系嗱加六、加八、加十、加十二咁样。但系你会好闷、好闷、好闷，你半昏迷状态下拆嘅。咁你拆到二十亿嘅话，其实系需要极大根性，同埋仲有、哦、通常总火定总量咧，即拆到大约系拆到五六十箱左右咧，你个仓嘅仓咧就塞满晒总火。你个收件箱亦都塞满晒总火噶啦，咁你又将总火攞去卖，跟住又要拆又要卖又拆，系一个非爆箱，系非常麻烦嘅。所以咧喺网上面咧，我有啲人拆一千箱，我觉得咧，除一系佢用机拆，一系佢黐咗线，唔系话人嘅极限人类系唔可以做到，不过呢个唔关，呢个系纯粹我个人吐槽啦。咁咧今次咧就多咗二十亿，就对于啲拆箱怪嚟讲咧。就比较有个冲动，有动机拆啦。尤其而家多咗升翻十级，咁啊啲种方有地方可以消耗咗佢，咪净攞条半玉方。啊，另一个就系、是、今次咧，不论系角色嘅空格同埋角色嘅仓空格都加大咗，由800变900，而玩空有成400变500，咁咧就比塞多更多种方落去，唔系好似唔知500、600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多咗100嘅，咁咧你就可以塞更多嘅种方落去，即系由嗰个拆箱专用，一般用唔着嘅。即系如果你唔爆箱嘅话咧，基本上你用唔着嘅。但系如果你拆箱啊爆箱嚟讲咧，多一百其实就会悭翻你唔少时间。虽然我咧去到200箱开始嘅话咧，你都系将啲咩你嘅总火咧都系要不断去换嚟换去，非常麻烦。不过就 OK 啦，反正你拆得箱，你都遇咗呢个辛苦嘢噶啦。跟住呢个咧就今次咧就我觉得系一个叫做比算系几意外，甚至我觉得系奇袭嘅周年角嗱。由六月开始咧，就 2.6 张。咁依几首先 2.6 张开始实装咗摩根、妖精骑士、公民同妖精骑士、托斯坦。跟住咧，七月咧就实装咗妖精骑士兰斯洛同埋帕蒂西尔。咁咧就八月咁咧八月咧如无意外咧就实装奥帕隆同埋仿式妖精。咁好啦，重点就系究竟周年角咩咧？一般嚟讲，因为过往嘅经验嚟讲，周年角咧。尤其是呢几年咧，周年角通常都系属于嘅人权角嚟嘅，实力超强，系唔抽你会后悔嗰种。咁大家喺度估紧究竟咩周年角，结果好多网站都估啦，就推晒啦。结果喺个大家都觉得唔多可能会出现嘅角色走出嚟，萨胡 TV 歌扬斯卡亚会走出，会爆冷原因就系、是、呢个角色，首先喺游戏里面系未出过立绘，未实战过。亦都未同主角局行嗰个交流都好低，大家估到就系、是、就算佢要实装都唔会系而家，至少等佢打咗佢先啦，即系好似老道门咁样，你打完佢你先实装啦。但系唔使打，突然实装，跟住所有跌晒，系完全跌晒眼镜。然后佢个名系叫光之欧阳斯卡亚吓、啊，你黑你喂你邪魔妖道嚟嘅，你跌你光道啊？呢个吐槽嚟，吐槽位嚟嘅。好啦。咁技能方面，一贯嘅周年强角，技能可以技能红魔放、铲星、爆甲、杂星、CT、cool time， 即系你技能缩短技能眼距时间减二，即系话如果两个高人斯卡亚同时用技喺同一个角色度咧，佢个 cool time 咧可以由六变咗二嘅，即系减四，跟住而家红爆击啊加铲星嗰啲咧。就等你可以短期内平平爆轮嘅，系之所谓叫真系叫做咩红卡救世主，即系佢因为其实有人讲过就系、是，首先六卡大时代啦，好啦，跟住出咗术外之后咧就蓝卡主导，咁啲红卡点救咧？佢就唔系话红卡打，唔系红卡同杀三回之后就红卡暴爆更加强化红卡嗰高速输出，即系话你俾佢你用上俾佢用下用喺啊俾你俾用喺艾托利亚，即系啊面皮王嗰度。佢可以同你喺短期内砰砰爆出好惊人嘅伤害，有人试过用喺拉米西斯二世嗰度咧，个伤害就超惊人嘅。即系你对嚟话，你用啲系三红卡嘅，即系嚟狂击嗰啲三红卡，因为佢本身有杂星佢嗰个技能有杂星效果。咁如果用喺啲本来杂星力好低狂卡上面，咁佢有星咪砰砰爆咯，即系嚟海叔啊，狂狗啊呢类咁嘅杂星率低嘅，咁佢就有效果啦。但系咧。佢相对于其他辅职嘅近依嘅依个嘅辅职嚟讲，唔同嘅就是一，佢本身宝具系有攻击力嘅，即系属于系叫做能指佢开攻，但系主要系辅助技能，有啲似类似白尼禄 是啦，白鹿嗰类，佢本身宝具有攻击，但佢嘅最大嘅价值就系在于佢技能，佢有呢次呢样嘢嘅。第二就系佢本身系冇任何自保能力，冇根性，冇闪避，冇补血，即系话如果你搭伤，你搭伤得欧阳斯卡亚，你冇办法喺五回合内搞掂对手嘅话咧，你就死硬噶啦，对方就爆死你噶啦。呢、这个角色大基本而家大即系嗱，暂时咧我未因为实未有机会试用啦。大家认为佢就主要系咩？九十加嗰啲古灵精怪关咩？112啊、121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关，佢要多啲方，佢多种嘅方，多个方法，等你喺呢类古灵呢类嗰个特别关里边三枪 KO， 即系等你又有个速杀会啦、速杀队啦。不过其实讲到咩人权角、K 卡角，心底大家都知道，又系成功嘅子弹嚟啫，即系话。50 MP 好，俾成功射出去啦，跟住换下另一个另一个欧阳斯卡啊，50 MP 又速弹又射出去，跟住再射孔明出去，人肉炮弹万岁！呢、这个亦都系大即系叫做大家心照不宣啦。其实真正人权角系成功，练成功啦。不过呢、这个我唔讲咯。好啦，跟住就系周年福袋，咁大家都应该就抽啦。今年周年福袋其实都颇为唔系嗱，福袋咧一贯原则咧，我新年嘅福袋系比较安全啲嘅，因为新年福袋嗰个分类咧就通常会比较正路啲，冇咁乱嚟。但系咧周年咧，即系唔系新年啊？周年嘅福袋咧，通常就立立乱嘅，通常咧就中伏机会奇高。我今年中咗伏啦，够胆死！我抽1819年嗰个卡池，六个角色，我睇下抽翻呢个单先，六个角色有大黄花、水着精德、仇即系信仰仇迹。红炎魔、秦始皇、水若 BB， 我有帝王花同埋宝二秦始皇，四你上三佢今次咧四样上咧就三份要出新角，够胆死佢出咗两张五星，一张帝王花，一张秦始皇，三份要都唔俾咗新角我，好在佢今年咧除咗五星保底至少一个之外，亦都保底一个四星，咁四星保底就送咗阿兰陵王，咁起码你又出新角，冇咁衰，唔系就真系渣都冇。咁呢个咧，亦都系今年个比较你系，即系今年个持咗几个伏嘅地方啦。我觉得呢个嘢冇讲啦。通常你抽得呢个卡池，你讲真抽福袋，其实真系赌运气嘅。嗱，跟住咧就系预告咗，又系佢讲咗就唔系咩周年服务就阵。今年咧嘅水着活动咧就比旧年迟咗一个月，就九月。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2.6张最后嘅大结局。或者真正嘅最后关最后主高潮位咧，系8月4号先开始嘅。一般嚟讲咧，月嗱，其实大啲嗰位玩都你都唔信噶啦。佢喺玩到8.4，佢咧就宣称话后日谈，但官网咧就好抵死地喺8月1号公告之后，成个官网个 O 嘅主页咧就直情换咗成版，就咩睇下先系啦，新女王陛下。大官职举行大官职，妖精王国妖精王国不列颠大教堂集合8月4号2021年18点就有倒数时间嘅。而咧网上都有人拆咗包啦，即系我唔知系真定假，有可能系做，因为所有都系四川拆出嚟嘅，系真系假冇人知。咁咧就总之就系某个角色又会可能会新职加出现，同埋咧又埋咧。根据之前落个伏笔咧，依部分咧又打扑街嘅。之前嗰两张咧加埋就已经2.5张啦，即系个长度啊。咁呢一张我谂起码坐底都有一个活动咁嘅长度啦。咁好啦，你起码3-5日，慢慢打咧就应该要5日嘅。如果快即系疯狂吹故事，咁2日到啦。但系以2.6张嗰种复杂同埋以大量嘅情报嚟睇咧。你要兩日打你会好攰，通常你预5日，而官方一般嚟讲系俾2个礼拜你去清嘅，咁2个礼拜都月中咯，同埋2.6张最后一定开新卡池嘅，即系奥帕龙，即系全民中奥帕龙同埋火之妖精啦。咁你首先已经俾咗欧阳斯卡亚，然后你又开新卡池，如果你依日就塞永州活动嘅话咧，即系自杀，即系叫做咩劏死黑死啲玩家啫。咁我哋将成个永州活动就压到九月，咁就等大家可以。货咗新卡池，或者货咗杀狐先，然后储定少少嘅圣晶石，然后九月去拼泳装。因为泳装呢时候基本呢个系都大家都知道啦。泳装呢就每年最抵货嘅，因为 每次一定至少每一个卡池起码有三个角色，即是说两个卡池有六个角色，中会中啲基本上其实都唔差嘅，而且最紧要就系新角色几率高，泳装又限定，你唔拆笨拆嗰种，所以咧佢就将延到九月，等大家又唞一唞气，唔好咁快劏死啲玩家。但系劏之后咧，咁佢都做即系预告啦。咁嘅预告咧就系、是、今年嘅泳装活动系送泳装特小达文西，即系四星嘅。咁如果你抽唔到五星嘅达文西，不能大嘅少咧，咁咧今次有送啦，同埋放咗个好 Pokemon 版嘅阿基里斯，咁就一集佢啦，即系所谓零一啦。咁呢个亦都系每年都有噶啦，亦都唔使讲。咁今年如无意外啦，应该九月头咁九一到九月，我谂九月最快九月五号之前咧就会开噶啦，因为佢咁摆太耐。咁好啦，咁大致上今年都差唔多啦，因为剩翻有送金苹果啊，送嗰啲咩嘢。星际嗰啲咁嘅 K 嘢，嗰啲嘢梦火嗰啲，大致上大家都即系年年都有噶啦。咁咧，好多人一直都喺度，唔系放风，亦都唔系传言，纯粹个人妄想就系天井依然系冇嘅。成班人咧，一直都希望 FGO 出天井，即系简单就系货到程度就必定有。但系一来 FGO 本身嘅收益期一直都稳定，冇话特别好高，但系都冇跌得好低。即系基本上你一手新章，即系你唔系话涨早期，即系成个月冇新嘢出嘅话咧，基本上有新角出咧，基本上 keep 住喺前十名以内嘅。咁收入稳定，亦都冇必要出呢样嘢。第二就系 FGO 相对其他嘅手游嚟讲咧，佢嘅新角一来低，二来新角嘅能力通胀率系偏低嘅，即系话你唔系直接讲嘅就系你冇新角。你是绝对打赢嘅，即系话你抽唔到，唔会影响你游戏落赛。即系演木章，你一个新一弯二演木章，你一个新角都你新个新角抽唔到，一个新即系我咁样，我抽到个摩根，抽到妖精崔斯托斯坦，我都冇用过，即系咁过啫嘛。我用嚟用去都系用个术用个术外用个术外用个用个水着武装咁样都过到噶。即系呢样嘢就系因为佢本身 FGO 佢本身嘅新角对于游戏性嘅影响其实就基本上冇嘅，所以咧。佢冇话你唔抽佢唔得嗰种，即系纯粹就咩？相信你自己成癖，你咗盲咪抽咯。咁呢个嘢本身你唔抽你玩得到嘅，佢都冇必要加个天井俾你，一定抽到啊。同埋本身佢角已经够少噶啦，佢又唔同你玩联动，出嚟整呢巴托咩？所以咧，天井咧就我短期内都应该冇噶啦。咁而家佢加咗每日，咁佢今次加咗每日一抽，即係有常识每日一抽都算 OK 啦。虽然我而家唔大。嗱大致上呢 ,FGO 六周年嘅申请报就差唔多啦。嗱要如果喺英国其实网上应该搵到嘅，咁你都唔知。今年呢星期六星期日嘅 FGO 活动呢之后都有个20分钟30分钟嘅小型演唱会。星期六嗰个呢就是 FGO 唱歌嗰批歌手。而星期日就版本真系一个人 solo 嘅 unplug 演唱会，就三十分钟嘅 mini concert 嚟嘅。虽然话摆一个礼拜就冇带，要揾都揾到，咁你就自己醒目啦。呢样嘢大家聪明人嘅，就唔使我讲点解揾到嘅。咁你就听啦，值得听嘅。因为唔听，反正都系唔听白唔听啦。呢啲嘢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下次如果讲 FGO 咧，应该就会等我真系抡晒成个 2.6 张，跟住揾埋嘉宾讲。2.6 章系我玩 FGO 又花最多时间抡剧情嘅一个章。以前呢以前之前嗰章数呢我平均一个整一个周末呢大概四日左右呢我就打晒㗎啦。今日我花成个礼拜。因为死无辜写啲字又长。剧情资讯又多，我又要抡睇完玩完剧情之后，我又喺网上搵啲讨论区再睇返佢啲人讨论，睇返啲人去分析先搞清楚佢。今次我咁睇下，如果再要我真係开咪都应该係九月㗎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一个礼拜就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